小青莲。小青莲是个小姑娘，她家住在莲湖边上。她和哥哥从小就爱在湖里玩，游水游得好极了。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她家住了一个八路军叔叔。八路军叔叔打仗的时候受了伤，伤得很重，可是他家又没有药，这可把小青莲一家人急坏了。小青莲对妈妈说， 舅舅不是在镇子上开草药铺吗？您不是说过舅舅的草药可灵了？ 是呀，可是镇子让日本兵占了。妈妈想了一想，又说，那你们小孩子不要紧，上舅舅家去要点药来。 镇子就在莲湖对岸。 第二天，小青莲和哥哥划了一只小木船到镇子上去了。这莲湖里长满了荷花，这时候荷花已经谢了，莲蓬正长得结实。一路上，哥哥划船，小青莲采莲蓬，采了满满一篮子。他们到了对岸，刚下了船，一只黑狗子走来了，在篮子里翻来翻去，没有翻出什么东西来，就捡了两个最大的莲蓬走了。他们赶紧把船拴好，跑到镇子里去。舅舅问这问那，问了半天才配好了药，用油纸包好，扎在小青莲的腰里，对他们说，快回去吧，路上可要当心了。小青莲把莲蓬给了舅舅，提着空篮跟哥哥来到湖边。真倒霉，又碰上黑狗子了。 太阳偏西了，不许下湖。 小青莲笑眯眯地对黑狗子说， 老总，我们下湖采几个莲蓬吃，不多会儿就回来，给您带一篮莲蓬来好吗？ 这黑狗子也是个馋鬼，听说给他带一篮子莲蓬来，就让他们下湖了。 别划远了，要不我揍死你们。 还是哥哥划船，小青莲采莲蓬，慢慢的就划远了。黑狗子一看不对头，就哇哇的叫起来，可是他们只当没听见，把船划得更快了。 啪啪， 黑狗子朝湖里打枪了。黑狗子是饭桶，瞎打了两枪，怎么打得着小青莲他们呀？可是他一打枪，日本兵的小汽船追来了，这可糟了。小汽船越追越近，啪啪地朝小青莲他们开枪。 哥哥说了声下水， 他们就一起跳到湖里去，使劲往乱荷叶下面钻。 小八路快出来，小八路快出来， 日本兵在船上叫，黑狗子在岸上喊，哪里还有小八路呀？小汽船开到小木船跟前，连个人影也不见了。日本兵扑了个空，啪啪几下子把小木船砸碎了，一边哇啦哇啦地叫， 捉不到你们也淹死你们。 其实这时候小青莲和哥哥早就游远了，他们回到家里，天早已黑了。小青莲从腰里取出药来，把舅舅说的怎么熬药怎么敷药全告诉了妈妈。妈妈连夜就忙起来。妈妈不是说过舅舅的药很灵吗？一点儿也不错，八路军叔叔的伤很快就好了，扛起钢枪又去打日本兵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